第七天，你们现在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可以用功，但是可以精进用功的只剩下两天的时间，因为在第十天九点后，你们会学到一种新的修行方法，然后静默的规定就解除了，那么就再也没有所谓的神圣的静默，只有神圣的闲话了。其实闲话就是闲话，没有什么神圣不神圣的了。闲话和修行是无法同时进行的，因此在第十天你们就不容易精进修行了。但是第十天所教的新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在前面九天当中，你们对自己的心做了一次很深的开刀手术，因此在第十天你们必须用一些膏药来治疗这个刚动完手术的伤口。你们学的新方法就是用来治疗这伤口的膏药，而且在九天非常深的手术之后，如果突然去跟外面的世界接触，大多数的人会感到非常大的震撼，因此第十天也是减少这种震撼的缓冲，好让你们能在第十一天离开这里时更容易面对外面的世界。因此精进的禅修只剩下两天了，佛陀要你持续的用功。对这个禅修方法而言，持续的用功是成功的秘诀。救生回来参加更长的20天、30天、45天的课程时，他们是不断的精进用功的。现在的课程你们有休息的时间，但是对于更长课程的救生而言，他们却没有休息的时间，所以你们也必须学习如何持续的用功。因此剩下的这两天你们必须学习如何才能持续的用功。当然在禅坐的时段你会是闭上眼睛的，但是现在那些所谓的休闲时间对你们而言不再是休息时间了，因为当你们的身体必须做某些动作时，比如说你们站起来走到你们的寝室或走去用餐，你还是必须持续的修行。虽然你的眼睛是张开的，但仍然保持着觉知，你还是觉知到身体在做哪些事情。如果你在走路，你就觉知你在走路；如果你在吃饭，你就觉知你在吃饭；如果你在洗澡，你就觉知你在洗澡；如果你在休息，你就觉知你正在休息。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，你同时也觉知到身上的感受。有些人无法正确地了解佛陀的教导，他们只是觉知到走路走路正在走路，这样虽然也有好处，但是这并不是佛陀教导的全部内涵。佛陀要你觉知身上的感受，如果你错过了感受，你就错过了你深层的心。然而你必须去净化你深层的心，你必须改变内心的习性模式，因此觉知感受是非常重要的。当你在走路时，你不必要去感觉全身的感受，在目前这个阶段，即使你想去感觉全身的感受，你也做不到。但是至少你要去感觉身体移动部分的感受。当你走路时，你觉知腿的感受；当你吃饭时，你觉知指尖的感受；觉知嘴巴接触食物的感受；觉知嘴唇的感受、牙床的感受、舌头的感受；食物下咽时觉知喉咙的感受；不管是哪里在动，你就觉知那里的感受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一定要觉知到身上的感受，并且觉知你身体所做的动作，这是在下课休息时你们应该做的，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持续的用功。在禅坐时你们闭上眼睛，而其他时间你张开眼睛做你该做的事，要以觉知你的动作和感受来持续的修行。晚上在你上床睡觉时， 你觉知你躺下来，慢慢地躺下来，时时刻刻觉知着身体的每一个动作。翻身的时候，你觉知着身体转向一边，转向这一边，然后过一会儿又转向那一边。你觉知着身体上所做的每一个动作，同时也觉知着身上的感受。但是并不需要从头到脚，从脚到头，按照顺序的观察。你躺着的时候，只要觉知着感受升起的部位，哪里有感受，你就觉知那个部位。你这样觉知着感受，不断的觉知感受，慢慢的，然后慢慢的入睡，熟睡，非常好。第二天你睡醒时，又开始有感受了，你就又开始觉知着感受。很可能有的同学很用功，有时他们无法熟睡，只是半睡半醒的状态，那非常好。有些人甚至整晚都清醒，那更好。整晚都没有入睡，只是闭上眼睛躺着，如果睡不着不要紧，你只要觉知感受，不断的觉知感受。如果你开始担忧，哦，睡不着，已经12点了睡不着，1点了睡不着，2点了睡不着，那么你隔天起床的时候一定像个病人一样，你这样就不是在修内观了。但是如果你觉知感受，或者你觉知呼吸，而且保持平等心，隔天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清醒，有如沉睡了一整夜一样。毕竟你需要睡眠只有两个原因，一是让身体休息，身体已经劳动了一整天，你应该让它休息一下，另外心也忙了一整天，你也应该让它休息一下。因此晚上睡觉的时间不要坐着修行，要躺着，这样可以让你的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，要不打妄想，让你的心获得充分的休息，这样当你睡醒又能够继续保持平等心，能够让身心获得充分的休息，就达到目的了。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，心也获得了充分的休息，隔天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清醒。在印度经典当中谈到，人通常处于三种的状态下，一个人不是清醒的，就是睡着了，要不然就是在做梦。但是对于瑜伽行者而言，有第四种的状态存在。瑜伽行者并不是指修炼瑜伽体位法的人，修炼瑜伽体位的人并不一定是瑜伽行者，瑜伽行者是亲身体证过究竟实相的人，这样的人才能称为瑜伽行者，一个内观的瑜伽行者。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层次。当你清醒时，你并不是像一个病人，你对你身体上的感受保持清醒，并且保持平等心，完全的平等心。关于这种状态，很多的经典描述到，整个世界都睡着了，只有瑜伽行者保持清醒。这是指对感受，对内在的实相保持清醒。这并不是说到了晚上你累了想睡觉，但是你却说，不，我不能睡，我是一个内观的瑜伽行者，整个世界都睡着了，但是我必须保持清醒不躺下。如果这样就是在走极端，当你觉得想睡觉，那么就睡吧。但是如果你睡不着，你就要持续的觉知感受，并且保持平等心，不要迟疑，不要担心，你只要做好你的工作，你只要觉知身体感受的实相，而不生起习性反应，保持平等心，这样你就是让你的心获得充分的休息，同时也让身体获得充分的休息。像这样好好的利用剩下的两天的时间，持续不断的用功，也就是佛陀所说的日日夜夜，除了沉睡的时间你无法控制之外，都要持续的持续不断的用功。在这两天之中，要动一次非常深的外科手术，以便将造成你极大痛苦的深层情结去除，他们现在正浮现出来，现在正是从这些不幸的情结当中解脱出来的大好机会。持续不断的精进， 能够帮助你做到这一点。风暴仍旧会来，但是经过了七天的努力，你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面对他们了。不要担心，没有任何的风暴能够让你感到焦躁不安了。五盖这五个敌人还是存在着，但是他们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微弱了，而且你有五个好朋友，要和他们在一起。你会发现这五个朋友对你非常有帮助。如果这个五个朋友能够维持他们原有的纯净，他们就真的非常有帮助。但是如果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纯净，他们就有变成你的敌人，就非常有杀伤力。我们的五位朋友是什么呢？什么是他们的原有的纯净呢？第一位朋友叫做情感信心。情感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。如果一个人对他自己所修的方法没有一点信心、情感的话，他要如何正确的修行呢？如果一个人老是怀疑、疑惑，那么他要怎么用功呢？你必须要有信心、有信念。现在第七天了，到目前为止，大家都应该对这个方法、对这条正道以及对于自己能够越修越好具有信心。但是如果这种信心、信念、这种情感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，那么它就会变成强大的敌人。盲目的信心、盲目的信念、盲目的信仰并不会帮助我们，它会变成强大的敌人。当这五位朋友变得盲目，他们就会变得没有用，帮不上我们的忙。信心必须伴随着智慧，每一位朋友必须与智慧为伍，这样你才能认得他们原有的清纯面目。只有当你的信心具足了智慧时，才是清纯的信心。如果缺少了智慧，信心就变成了盲目的信仰。智慧就像我们的眼睛，而信心就像我们的腿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眼睛，虽然也能走在路上，甚至能在路上奔跑，但是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走错路了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眼睛，走路可能会掉到坑洞里头去。而一个人如果只有眼睛没有腿，也就是没有信心，这样的人会看着这条道路，不断地说，哦，多么棒的一条路，多么伟大的一条路啊，佛陀的教导是多么的伟大啊，法是多么美妙啊。但是他却不愿在这条道路上踏出一步，因为他没有信心，没有信念。因此信心和智慧两者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如果两者结合在一起，就能给我们很大的力量，因为这时就变成了有悟性的信心，它变成一种特殊的、具有洞察及辨识力的信心。我们就能了解信心的本质，它不是盲目的。信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？你也许对某人有信心，对男神或女神有信心，对任何圣者或是觉悟的人有信心。为什么对这个人或对这个神有信心呢？因为这个人是一个圣者，他具有某种好的特质，这种信心是针对这种好的特质。你因为看到这种好的特质而启发了你的信心，你因此得到启示，而在自身当中发展出这种特质。那么发展这种信心是非常有帮助的，非常有帮助，意义非常的深远，否则就没有什么帮助。如果你的信心是像乞丐一样拿着碗乞讨的信心，你只是不断地要求上帝，哦，全能的神呢，请赐我这个，哦，女神呢，请赐我这个，这个愿望要达成，那个愿望要达成，像这样的信心就是一种盲目的信心，这并没有什么帮助。我们必须针对某种特质而产生信心，能从中得到启发而产生同样的特质，这就是最好的信心。举个例子，最初在印度开始传授内观时，有一位老妇人来参加十天的课程，她在课程期间非常的精进用功，也能正确的了解修行的方法。 按照这个方法正确的用功，也得到了很好的成果。他回家之后，在一年当中，他每天早晚持续的修行，他继续不断的将这个方法运用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并且得到了更多的利益。一年后，他又回来参加一次的课程，让自己在法上，在这个方法上更能够成长。但是有一次，他来问一个问题，他心中有一种恐惧，是什么样的恐惧呢？他说，他是来自一个信仰教派。他说，内观是一种智慧的方法，是一条智慧的道路。我知道这个方法能够引导我达到最终的目标，但是我害怕我会因此失去原有的信仰。我不想失去信仰，我必须保留我的信仰，我的信心。但是我害怕因为修了这个方法后，我会失去我的信仰，我的信心。告诉他，哦，不，不要担心你的信心，你的信仰会变得更加的坚强。他并不了解的意思，因此我告诉他，好吧，你真的对你的神，女神有信心吗？你真的有信仰吗？他说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们传统上就是属于信仰教派，我们对于神和女神有十足的信心，十足的信念。然后问他，你做许愿供养吗？过去许愿供养是非常普遍的，而什么是许愿供养呢？比如说家里面有人生病了，父亲或母亲身为一家之主的，就会到寺庙去对神或是女神许愿，请您治好我儿子、女儿或是家中某某人的病，如果他的病好了，我就供养你五个卢比的甜点。你做这种许愿供养吗？哦，当然哦，这种事是稀松平常的。那么你就是对你的神、对你的女神没有信心，他先要治好你儿子、女儿的病，然后你才只供养他五个卢比的东西。你对神的信心甚至还不止五个卢比，因为你不想先供养五个卢比的甜点，而是要神先治好你儿子、女儿的病。这是功利式的信仰，要他先给你什么，然后你才相信他，给了才信，这并不是信心，这只是一种盲目的信仰，这种迷信并不会有什么帮助的。而这就是人们以信心为名义所做的事情，你总是在期待着什么事情，神必须为我做这个，女神必须为我做那个，这个觉悟的人必须为我做这个，那个圣人必须为我做那个，老是在期待东西，盼望某些东西，这就不是纯净的信心。这就是当信心变成盲信之后的作为，你忘了从神的特质当中获得启示，并且忘记在自己身上培养这些特质，那么这种盲信就会是有害的。有人说，我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，很好，耶稣基督是一位伟大的圣人，有圣洁的人格，衡量圣人的标准是这个人在死的时候他的心态怎么样。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心态怎么样呢？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折磨死的，但是当他被折磨的时候，他对那些折磨他的人并没有升起一丝一毫的嗔怒、怨恨或是不平的心理，他只有爱与慈悲。他说，这些人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，他们是无知的，愿他们不要因此而遭受处罚，只有爱，只有慈悲，这是一位真正的圣洁的人。如果有人说，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，但是内心却没有一丝一毫对别人的爱心、慈悲和善念，那么这种信仰就是一种盲信。有人跑来告诉我说，我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，我相信他是神的儿子。他是神的儿子，这又怎么样了呢？好像他需要你的见证才会觉得高兴一样。你看，有这么多人证明我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真是疯了。我们在做什么呢？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有什么好怀疑的呢？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。因为什么是所谓的神呢？真理是神，爱是神， 慈悲是神，而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充满了真理、爱和慈悲的，所以他是神的儿子，这些特质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培养出这些特质，那么我们才称得上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，否则这就只是一种盲目的信念、盲目的信仰，并没有什么帮助，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有人说，我是佛陀的信徒。哦，很好，身为佛陀的信徒，对佛陀这样一位完全觉悟解脱的人有信心，很好。但是如果这种信心只是一种盲信，那么就会变成清早起来唱诵皈依佛、皈依佛、皈依佛，念完三次，然后他一整天乱做任何爱做的事情。他认为已得到了许可证，可以做任何事情。他以为皈依佛以后，佛就可以使他解脱，不管做了什么事情都可使他解脱，真是疯了。他不晓得皈依佛的真正的意义是要皈依佛的特质，觉悟的特质，而皈依觉悟的特质也就是使你自身能够觉悟，不是别人。要你自己觉悟才能庇护自己，只有自己的觉悟能够保护你，而不是别人的。你必须皈依你自身的觉悟，你必须培养出这种特质，然后说皈依佛才有意义，否则就是一种盲目的信仰。佛陀他只是满怀慈悲的想要大家走出他们的痛苦。大家可能分属不同的宗派，这没有什么关系，可能分属不同的社会，没有关系，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，也无关紧要，大家都充满着痛苦，而佛陀指出了一条道路，因为他觉悟了，所以他发现了达到觉悟的道路，满怀着慈悲爱心，他指出了这条道路。如果你不走上这条道路，信心就不是真正的信心。他教导我们如何礼敬佛陀。佛陀并不是某个人的名字，他是觉悟者的特性。不只是乔达摩，任何人都能成为觉悟的人。觉悟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。他经常说，在我之前有无数的佛陀，在我之后也有无数的佛陀。他教导我们礼敬佛陀，因此当你礼敬佛陀的时候，必须所有过去的佛陀、所有未来的佛陀、所有现在的佛陀，我礼敬所有现在、过去、未来的佛陀。那么你能从这种觉悟的特质当中获得启示，而发展出自身的觉悟。我礼敬任何具有这种特质的人，靠他自己的力量而达到完全解脱、完全觉悟的人，我礼敬这样的人。不清净的礼敬，比如说你有一尊佛像，你燃香供花供果礼拜，然后你说我礼敬佛陀，不，这不是清净的礼敬。关于清净的礼敬，我礼敬佛陀的意思是，我已走在这条法的正道上，从初显的法到微细的法，我以这种方式来礼敬佛陀。你从持戒开始，这是法最初显的部分，然后你进步到定，这是比戒更微细的法，你再进步到慧，这又是比定更微细的法，再来你超越了这些而体验了涅槃的境界，这是最微细的实相，这就是你礼敬佛陀的方式。我们必须好好的了解这个教诲、这个法。我们礼敬任何人，对任何人有信心，不应该让这种信心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。如果变成盲目的信仰，就没有什么作用了。同样的，要礼敬佛陀，我们应该记住佛陀的特质。什么是佛陀的特质呢？一个人去除了所有的贪嗔痴，而住于内在解脱的光之中，你从他的身上得到启示，而努力地发展佛陀觉悟的特质， 你会逐渐地摆脱你自己的贪、嗔、痴，那么你才是真正的礼敬佛陀，才是真正的对佛陀有信心。一个人已经杀掉了他所有的不净烦恼，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净烦恼存在，然后是他靠他自己的努力而达到了完全的觉悟。每一个人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而完全觉悟的。一个人自己不努力，而期望某种超自然的能力，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来让他觉悟，那么他就不了解什么是佛陀。每一个人都必须用功来解救自己，使自己觉悟，靠自己的努力来觉悟。一个人对于理论和实践都达到圆满的地步，一个人了解最高层次的法智慧，然后将它运用于他的生命之中，这就是佛陀的特质。他讲什么他就修什么，他修什么他就只讲什么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。一个人走过了经验自己内在实相的道路，不断地经验自己内在的实相，而达到了究竟实相的最终目标。如果我们自称为是佛陀的忠实信徒，我们就必须遵循这条道路，一步步地去体验实相，不断地去体验实相。这个人所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脚步，在身体、语言或者是心理上，他绝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别人的事情。我们必须在自身当中发展出这种特质，我们所走的每一步，所有的行为都应该为了别人的好，而不应该去伤害别人。一个人已经了解自身在整个实相的道理，我们也开始逐步地了解自身内在整个实相的道理。佛陀的一生满怀着慈悲心，不断地服务别人。他35岁时觉悟，80岁时圆寂，这45年中日夜不断地服务别人。因为到处都充满了痛苦，到处都有不幸的人，他发现了一个绝妙的修行方法，一条绝妙的正道。他每天的睡眠很少超过2到3小时，而且通常只是躺着保持觉知，其余的时间他都在服务别人，不断地服务别人。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服务别人。到了80岁，他告诉弟子，3个月后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我应该到哪里去圆寂呢？当时他在印度东边的某个地方，最后他决定到俱斯城去，这是印度中北部的一个大城市。在一个月圆晚上的后夜时分，大约凌晨4点到6点的时间，他将要咽下最后一口气。他躺在一棵树下，他的侍者阿南在旁服侍着。阿南突然想到一个念头，到明天天亮以后，他就不在这个人世间了，他有成千上万的信徒住在城市当中，等他们听到佛陀过世的消息后，他们会认为这个阿南疯了，竟然没有来通知我们，否则我们至少会来见他最后一面，对他表示敬意，这是我的职责，我必须通知他们。于是阿南到城里去通知1-2位信徒，消息就像野火一样的传开，来了一大堆的人。明天早上他就要圆寂了，我们在他活着的时候应该来看看他，对他表示礼敬。一大堆的人来看佛陀，阿南不晓得该怎么处理，他要求大家，大家请排队，请照顺序来瞻仰佛陀，礼拜之后就离开，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瞻仰他。这个夜晚快要结束了，不久佛就要入灭了，还有一大堆的人等着要见他。有一个人到了前排就不移动了，他说，不，若只对佛陀这个身体礼敬，这样我能够得到什么呢？我想要从他那里学到美妙的修行方法，我知道他是一个完全觉悟的人，他知道觉悟的方法，我不知道他的弟子在他过世后是否会继续教导这个方法，他们教的可能正确， 也可能不正确，因此趁他还活着，我想学到这个方法。阿难听了之后说，你看，再过几分钟他就要过世了，这不是教导你法的时候。但是这个人坚持说，不行。好吧，那么如果你不想礼拜，就让开一点，让别人过来礼拜。